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23号向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扬恩圭马姆巴索戈发去电文表示感谢。电文指出，访问友好的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期间，总统赤道几内亚